对不起。今天分手像我完全负你，这伤痛盼望轻微，望你渐忘记。也想着你，靠在这街中等你，遥远张望，随你悲喜，时时人浪中找你，行近我又怕惊动你，我又怕心难死。 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弘扬文明城市，服务大众万家，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，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，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-9998。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免租金的支持力度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财富热线03123877772。 心之所向，无所不达。高端 SUV 级皮卡尼桑纳瓦拉13.98万元起，北京速邦汽车现车充足，真诚销售。电话18600592258，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坐落北京正东近40年的东方化工厂及周边，即将蜕变成集健身、休闲、景观于一体的城市公园，其中900余公顷区域也将同时进行棚户区改造。据了解，东方化工厂曾是我国规模最大、品种最全、质量最优的丙烯酸及酯类产品生产科研开发基地，停产时曾对生产装置及储备区域进行了清洗置换，之后荒凉的厂区周边变成了城乡结合部。根据初步计划，棚改项目回迁安置房预计将在明年初开工。大新新网消息，大兴区市容市政委对新华大街、新源大街和经开辅路3条大街沿线秩序环境进行了综合整治。该工程已于4月下旬开始施工，预计7月底完工。本次工程将建设大量双层自行车停车棚，增加可停自行车车位，增加划线车位、人行护栏和车挡，并更换地面铺装，增加步道。同时在原机动车乱停放区域加大绿化面积，新建微型绿地、林下绿地、步道、港湾等绿化休闲场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草根。 中的感